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上午的10:01:26，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乐广播，锁定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带给大家非常特别的一首歌。我先不讲这是什么歌，但是我告诉你，演唱者是鹿晗和陶喆。我们先来听听看。 陶喆老师，我们去滑雪吧。 现在， 对，到长城。 好啊，太棒了！ 你带路。 我不会滑雪。 我也不会。 那怎么办？ 没关系，我们还是要去试试看。 OK， Yeah， Let's go。 我用了方块纸把深情书写，片片雪花做请帖，请你来滑雪。 编一个中国结，把友谊连接。我在长城等着你，等待你来赴心灵之约。 请你到长城来滑雪，请你来滑雪，冰雪舞动在梦里狂野。让长城蜿蜒如雪龙，让生命驰骋，迎风雪拥抱冰的世界。 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2年2月4日开幕，我们将迎来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倒计时的200天，所以节目一开始呢，分享一些跟北京冬季奥运会相关的一些小知识。2015年7月31日，托马斯巴赫宣布2022年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主办城市是北京，北京成为了第一个举办过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及亚洲运动会三项国际赛事的城市。北京冬季奥运会设7个大项、15个分项、109个小项。北京将主办冰上项目，张家口将主办雪上项目，延庆协办张家口举办雪上项目。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这个2015年发表的北京申办2022年冬季冬奥会暨北京奥林匹克音乐周优秀作品的这个合集当中，来自于陶喆和鹿晗带来的《请到长城来滑雪》。好，我们听过了鹿晗陶喆的请到长城来滑雪，继续我们今天的全球榜节目，通过公告牌来了解一下本期榜单的排名情况。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张碧晨

些愿望实现了吧？时间让约定都变得荒唐，我们却念念不忘。亲爱的你，问问自己，是否已经成为知己？ 时间，我忘记眼底的血。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中歌榜方面本周的第36名，陈小春的《决战》，作为电视剧《不说再见》的插曲，陈小春的声线自带兄弟情，唱出了一种情感纠葛、绝不妥协的决战。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中歌榜方面第33名，王栎鑫的这首《你还好吗》，这是他全新创作专辑的第二首亮相单曲，唱给所有你惦记的和惦记你的人。 再抱一下，就这样吧，推开去那明天的门，不爱告别，那就听吧，都在这了。夏天逃走了，倒数与寒冷有关，我的脆弱带着不甘，那么多年过的潇洒获得勇敢，可那些痛明目张胆。你还好吗？找到了你期待拥有的一切了吗？你还好吗？没有回答就是答案。夏天逃走了，倒数与寒冷有关，我的脆弱带着不甘。如果你抬头找到一颗星作伴，我会闪烁，我还存在。 花一幕被洗尽沧桑，长八荒九州一色心中的故乡，为华夏染锋芒，道路在盛放， 红衣人在东方，七大道满家光，我和金星神与你怀成一杯血流淌，南通港府共享听一起乐寂凉，五国万疆一人爱，千年不灭的 光，一砖一瓦岁月尽红墙，弹窟窿一花一木被洗尽沧桑，横八荒九州一色心中的故乡，为华夏染锋芒，道路在盛放， 这首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而制作的特别献礼作品，李玉刚《万疆》，中国榜方面空降季军成绩上榜，本周成为黑马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国榜方面第37名魏巡，这首歌叫做《就这样疯狂吧》。那下个时段回来呢，我们要将关注的是全球网主办电台之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 放下恐惧，不太担心离别或是恋爱问题，我像个没有烦恼的蒲公英，一边飘向了远方，一边留下希望，虚无的事曾经困扰着我，不忍直视，曾想逃避生活，书写太多无奈过后，想 let it go， 就想 let it go， yeah yeah， 深夜窗前闭上眼，像暖阳会出现，就算只有冷风迎接，再也不退却，抛开一切放肆去想象，哦哦哦哦，抛开一切尽情去流浪，哦哦哦哦，人生比追星剧还漫长，哦写进备忘录里，写了很多慢慢变成抽象主义，记录下每个黑夜怎样对待我，直到我的光芒已不够去看它，虚无的事曾经困扰着我，无人知是曾想逃避生活，书写太多无奈过后，想 let it go， 想 let it go， yeah yeah， 抛开一切放肆去想象，哦去流浪，哦哦哦哦哦，人生比追星剧还漫长，哦哦哦哦哦，总有一天剧情

那本期榜单的最大赢家冠军是周深为某手游演唱的年度资料片的主题曲《无所畏惧》，再进一名成为成功的夺冠，而他的另外一首歌《要一起》也成功登陆了我们的全球榜。 我曾怕漫天星辰会淹没在长夜中，我一步一步朝着前方那些暗涌，我曾不知所措，也曾把勇气丢了，可你捧着烛光，安静温暖荒原里的梦，映着嬉笑的面孔，也映着苍穹，能微笑撑开臂弯与风相拥。 听到的是马来西亚方面的冠军歌周深的这首《无所畏惧》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马来西亚方面的亚军，收录在香港歌坛音乐永续作品计划，翻唱自郭富城、香港当红的乐团 Dear Jean 所带来的这首《爱的呼唤》。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幸运只因有着你，不再流浪与蹉跎，来深深抱紧我，让痴心加上锁，落寞欢欣听着你柔情蜜语，再燃亮我。清风渗着雨点，清新仿似你的脸，常怀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重拾未了缘，爱意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与星空每天改变，爱你 中炽热似火，终于跟你再相见，怀念是折磨，爱意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与星空每天改变，爱你更多，总不敢半点，最爱听你声线。在流浪与蹉跎，爱深深抱紧我，让痴心加上锁，落寞欢欣听着你柔情蜜语，再燃亮我。承诺与结果，仍感激你给我，将诗篇的爱慕落在艰苦岁月里，仍然是你、yeah, 再陪伴我。 前的你望着我的脸，让我给你讲述那远古众生的语言。狐狸暗送歌，撒哈拉之眼，摩托大啰嗦，一时沧海桑田。亚特兰蒂斯的宫殿，寻觅了千百年。暗的蓝点，忘记了清晨的你和我能否再相见。 One, two, three, hey. 深深人面上和绿色之眼，不麻不布的碎片散落了一边，图腾卡蒙的面罩不再孤独望着天，上翘的嘴角，吸引的双眼，我向众生们许愿，凝固着时间。你在这里就是世上最美丽的画面。总有那一天，你我都会离开这暗淡蓝天，忘记了今生的。想见，总有那一天，请让我坐在你的身边，慢慢讲述我们那真实的一天一天。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前进了13个榜位，从第18名到了第5名，萧敬腾与他的偶像老高合作的《星期三》。之前狮子合唱团去日本宣传的时候，特别拜见了老高，并表示追星成功。之后呢，两人合作了《星期三》正式推出。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容祖儿在年初发表的粤语单曲《烟花季》，目前呢正式登陆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以第8名的成绩上榜。 风扇当风景已伴很上，你又会落索，别要着凉，花费无我便假想，你着我紧张，期待一眼成风，似戏飞一个买亦一个看，一个旅游张张相，快乐自然自己附着，但我都知你对梵高敬仰，今香也得我一个能待你欣赏，能同行有怪谁对永恒有疑虑，谁无情便妄想，谁生天两夜一对，到这里双手沉睡，无情烟火再争取那段过去，不要脸的相贴图分享，你赠我赞赏，谁又估哪怕风车转到迷失去向，反正闲话没对象，得我听着我的现场，为庆祝失去你亦不缺氧，屈金香看得我屈结影，

这首歌呢是去年周深自组工作室推出的我是你的谁，林俊杰担任监制，周信言 Kensey 组成的班底来合作，无论歌词的表达还是旋律曲风，可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让大家听到了一个全新不一样的周深。好，接下来这一组呢也是全新出发，就是鱼丁戏。去年他们将苏打绿的团名拆成了一半，以这个名字亮相。在上个月呢，他们也推出了全新的单曲，我们来听今年六月份发表鱼丁戏的这首《终点起点》。 讲一句很长，随歌曲飞扬，让我们想象，让我们放大这世界的模样，狂热的盛夏，微凉的冬阳，故事光下，我们在酝酿，将悲伤都释放。 我爱到个忧愁。 跟着我一起走到最后。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嗯嗯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 声音，很有故事感。 安静的听着他的歌呢，让我们听到了爱情生活当中的种种伤心事。而刚刚这首是刘思涵这一次全新 EP 的标题主打歌《爱未满》，邀请雨田来合作，有了更动感的一面和放得开的性格，和以前很不一样。说到 Joyside， 可能很多人呢都会想到他们充满朋克精神和的台风和富有冲击力的音乐。而去年在乐队的夏天当中呢，他们是呈现出了一种最温柔又爱版本的一首歌，叫做《咚咚咚》。那 Joyside 和 Miu Miu 的合作，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Baby, you can't break my heart anymore. Baby, you're gonna lose my arms to give the world. The night is burning, my sun is quenching. La la la, la la la, I gave the real love.You want more, baby. You won't see my tears anymore. Baby, I won't feel the fears anymore. The night is burning, my sun is quenching.La la la la la la, you want real love, I give you more. Can you feel my 对着花双手所谓，可能心已被解答，像天使般降落，也舍得你难过。我的世界从此不再是灰色，悲对剩下的路我来陪你走，但时间不足够，就让我迷失掉我们的剧本，让你来主导，迷人的女主角。 Now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yeah, 让我最害怕的噩梦就是醒来你不在，你说讨厌喧嚣的城市，我的你穿越到古代，记忆里登录了很丰富的称呼，争强好斗的我无条件被你给征服，张口闭口的是你忽明忽破的攻击，这次就算我失忆也不可能忘记了你， 把自己变得更 better cause I'm loving you 听到的是小鬼的这首《我的一天都是你》，将一首韩国的男女对唱歌改编成了一个人所演唱的版本，而且小鬼呢还很好的完成了这首歌的全新编曲改编，加入了饶舌部分恰到好处，尽管是以唱为主，却很好的呼应了如今大家都在玩旋律说唱的新潮流。本期榜单呢由 Sunny 杨云晴参与的合唱歌上榜，之前在火箭少女101成团的这两年当中呢，很多歌曲都是欢快的，从比赛到成团到分开，作为毕业单曲，这首歌充满了想念和伤感。我们来听54528305，无时无刻不想你。 学会看我们遇见夏天的点。

人生的长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1:38，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上个时段呢，我们听过了一些突破自我的歌曲之后呢，再来听听看还有哪些歌让你听到了歌手不一样的自己。首先我们要带出的是2019年刘惜君 EP 硬币之美当中的这首《无尽》。 Thank you. 有希君无尽，收录在他与 PK 十四乐队的主唱杨海松合作的 EP《印地之美》当中。所谓的印地，是 Indie Music 的音译，也是硬核之地的简称。这一次呢，刘惜君尝试做了全新的自己，也是他真实自己的一部分。张艺兴的音乐中呢，有很强的 K-pop 和很多的这个有很多的 EDM， 有 trip 等等。那像之前专辑《连》，把时尚音乐和中国传统文化概念相融合，而今年的专辑《Producer》当中呢，再次以《连》为题，将古典经典和时尚音乐相结合。我们来听这首《爱莲说》。 水路草之花，可爱着生发，欲度爱莲。 Lazy。迷惑英雄，隔年跑东风，红白下酒，江湖行走，大侠总风流，黄金如后，掏钱不愁，世人真享受。谁也见过万种花色，却独羡你疼爱莲荷，无花同舞，无草共处，世上热闹都被辜负。不疼不争，不痴不怨，不曾不惑，莲花这君子也，一如花红君子也，莲花指君子也，莲指爱同于这何人。我江湖走过许多年，看尽了文化，我只爱一朵莲。不能酿美酒，不能是窗口，请白走。年少从中有爱，花影风流，悠悠百花羞，为他不曾休，难相守不长留，莲子枯如喉。恋着爱，怪人爱，世人不分青红皂白也难怪。怪人爱，世人猜，无宁埋身不染半分花朝开。 Oh, 有做人的问题，可我却是叛逆的缪斯，随时随意总是重属于 到的是周笔畅，叛逆的宙斯。最近三年的三张专辑，周笔畅在音乐上的个人风格越来越强烈，对于 EDM 电子音乐的追求更加虚拟现实化的风格成为他鲜明的个性。一向坚持摇滚原创的汪峰，在参加歌手比赛的时候呢，挑战翻唱了很多歌曲，其中呢这首在网上高人气的《空空如也》成为了汪峰放飞自我的曲目。 这种感觉重复的曾经的那些情节，也只是怀念，一滴滴一点点一夜一片，分手了也不过三百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守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道理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失败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习惯都已陨灭，对过去过失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熟悉的陌生的这种感觉，重复的曾经的那些情节，也只是怀念，一点点一点点一夜一片，分手了也不过三百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对过去过失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 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天，悲伤的大量我从不拒绝，反正已是空空空空树叶，无目无共度过了一年，徘徊在十八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绝，空空树叶，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当过去多少梦如今苏醒。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 就是今天不知道也不能够提前再看一眼老照片，盯着秒针再缓慢走完这最后一圈，就快要见面， 推开门喧闹熟悉街道还一如从前，阳光刺眼，如何出现，如何戏剧出现才不会敷衍，从容相见，记忆在缓慢的复原，准备了很久的人生箴言攥在手里面，按耐细节再温习一遍，时间就快要凝结在树叶轻轻摇动的一瞬间，仿佛记得那年深刻的肤浅的轻易的不负责任的誓言无法实现，又过了几十年留下的遗憾已经没办法圆满解决，别再去抱怨，记忆在缓慢的复原，准备了很久的人生箴言攥在手里面，按耐细节再温习一遍， 幻想世界。少年爱笑还有些腼腆，不惧怕未来凶险，原来一切会改变。无数今天忽然懂了，故事仍在上演，所有没发生的总会要发生着。选择静静离开，让一切恢复到从前。少年别停止继续冒险，别怕对自己说抱歉，原谅残酷的告别。少年拥抱失败吧，少年，你终将失去安全，你也会渐渐习惯失眠。所以少年，没人能重来一遍，享受痛苦的经验，眼泪在所难免。明天 自从参加了中国好歌曲之后，满江从印象中的白面小生变成了蓄须明志的摇滚音乐人。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满江的去年专辑《进化论》当中的《少年》，可以听到他在音乐上进一步这个消化的结果。那当然呢，如今的满江又通过参加综艺《我是宝藏歌手》回归了流行唱将的身份。那下面这首歌呢，不知不觉已经发表了一年多了啊，而之后呢，他也没有新歌推出，这就是周杰伦的《Mojito》。热情的拉丁风格，简单上口的巴拉属性，让人越发的期待新专辑到底是什么时候亮相。从2018年的《等你下课》，这已经是亮相的最单曲当中，不知道这些单曲会不会收录在他的新专辑当中。好，那最后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之前呢，小东先跟大家告别，稍后小航会在这里带给大家节奏驾到，我们的节目将会在下周六上午的10点再次回到空中。 跟他笑容一样浓郁的雪茄，就别浪费时间介绍说起来吧。光亮的壁画，就真的涂鸦，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国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编织的家伙，坐落在桌上，真是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灯亮起，哈拉拉满布，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 冰冷的拉赞看到总有摇曳，在这海风四方漫无地，古董书摊满载时光香气，我想上辈子是否曾经遇过你。喧嚣的海报躺在慵懒的阁楼阳台，而你是我脚下笔下的那一片海。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给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 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国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 编织的家伙，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尘